花开三十九酿成了回甜，人在梦外之梦却化成了青藤，也曾扶摇升上空，离人还在等，不舍得不再遇见有情的人，原来不该相逢。桃花朵朵只恨瞬间 他们说的这几部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他们都是商业电影。那不仅在华语影坛如此，欧美影坛也是一样。斯皮尔伯格导演的《侏罗纪世界》、变形金刚系列的第四部《绝技重生》，以及漫威的电影《复仇者联盟》，这都是暑期档的电影。观众未必呢都是暑期档的学生，但是这些电影的票房成绩啊都是非常的惊人的。下面三部电影的原声配乐《重返侏罗纪世界》、《死神》以及《复仇者联盟》送给你。